死心。我有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？为何你对我有求必应？每次一想到你，像雨过天晴。 这是来自陶喆，这首歌叫做《蝴蝶》，一首很励志的作品。接下来继续听听看苏醒，还不是因为爱。 我不该太敏感，一个人为爱傻傻发呆。我不该太自卑，望着你却不该大声表白。难道你没有感觉到我的爱？我的心跳因你莫名其妙加快。你说我这些日子有点怪，总是让人捉摸不透，像一个小孩。还不是因为爱，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。还不是因为爱，你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。还不是因为爱，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。还不是因为爱，我才变得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。收下吧我的话，我的心只与你同在。请相信我的爱，雨天我为你把伞撑开。原谅我抱怨会时间偷偷破坏，我要提前等你，等你在那未来。你说我这些日子有点怪，总是让人捉摸不透，像一个小孩。还不是因为爱，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。还不是因为爱，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。还不是因为爱，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。还不是因为爱，我才变得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。是缘分让你我牵手在